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115集，山雨欲来五。称唤联盟摇头，轩辕林已经做得够好，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太庙会忽然塌了，还是在这种时候。 算了吧，其实我不想做皇后，以前没告诉你是不想让你失望，但其实我就想伺候你。我真的做不来皇后，你去告诉他们说不立后了，行不行啊？ 轩辕凌没开口，抬手将他搂进了怀里。陈欢觉得他一半的重量都压在了自己身上，连忙站稳了些，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像是红掌公主睡觉的时候一样。轩辕凌轻笑了一声，抬手拉着他进了内室。陈欢猜着是他一夜没睡，眼下疲惫了，连忙给他铺好了床，服侍着他更衣。轩辕凌把他扯进怀里，严严实实地抱住，才慢慢睡过去。陈欢却睡不着，抬手捂住鼻子，免得呼吸扰了轩辕凌安眠，眼神却一直落在他脸上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眉心才消下去不久的川字纹又出现，还十分明显。陈欢想他一定是皱了一晚上的眉头，太庙坍塌这种事，哪个皇帝遇见了都头疼。陈欢心疼他，想亲亲他，但又怕吵醒他，只好压下了想法，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。他眼底有轻盈，方才陈欢还在他眼白里看见了血丝，连下巴上都有青色的胡茬冒了出来。才一晚上而已，竟然就这么疲惫了，是不是之前朝臣群起反对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的疲惫？可那个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连心疼轩辕凌都做不到。陈欢越想越愧疚，可现在让他眼睁睁看着轩辕凌大婚，他做不到。如果是以前，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，也就不会生出别的念头来，再难过再不甘，咬着牙也就忍下去了。可现在不一样，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，轩辕凌一定会答应的。可他怎么能开口？如果他不是个天才，事情就不会闹到这一步。如果他没有进宫，轩辕凌就不会遇见他，也就不会面对现在这样危急的情况。那轩辕凌会和什么人成亲呢？成亲后自己还能不能再伺候他？还是会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奴才？陈欢身体猛地一颤，悄悄抓住了轩辕凌的衣角。就算以后这样，至少眼下他不能让轩辕凌因为他吃苦，他得做点什么。可他能做什么呢？现在跳出去说他不做皇后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肯听他说话。陈欢为此纠结了一整个中午，等轩辕凌午睡醒来凑过来亲他眼睛的时候，他才回过神来。想什么呢，这么认真？问题就是花了一中午，陈欢也没想出来什么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心疼地摸了摸他眼底的轻盈。 我不做皇后了，好不好？ 轩辕凌抓住他的手，亲了亲他的指尖。你只要保护好自己，别的朕都会处理好的。陈欢被他说的心慌，见他要下地，连忙抓住他的衣袖。 可是傅将军说现在情况很不好，你得下什么诏，还得…… 他顿了一下，眼睛一垂，声音低落下去。 还得大婚。 轩辕凌失笑，伸手勾着陈欢的下巴，强迫他抬头看着自己，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他一眼，凑过来装模作样地嗅了嗅。朕闻见了好大一股醋味。陈欢脸一红，眼神左躲右闪，不肯和轩辕凌对视。忽而想起来他们在说正经事，连忙端正了脸色。 我虽然不太高兴，可我不想你被人骂。你要是娶个女人，还和以前一样行不行？ 不去理他。 轩辕凛抬起拇指摩挲承欢的下巴，缓缓开口，承欢，皇后和妃子是不一样的，朕可以不理会嫔妃，却不能不理会皇后，若朕当真大婚，她不会容得下你。承欢神情一僵，咬了咬嘴唇没说话。吓到了？承欢点点头，他已经见识到了女人的疯狂，也知道这宫里人命如草芥，即便他是轩辕凛身边的人，可这世上总有办法让他死得无知无觉。那就不要再说这些话，一切都交给朕，朕会解决的。 可是他们会骂你。 生前哪顾身后名，朕只想眼下无憾，百年之后随他们去说，功过是非朕无愧于心。承欢仍旧很犹豫，于是轩辕凛把他摁在床榻上狠狠亲了一顿，亲得承欢眼睛都红了，才起身换了衣裳往外走。先委屈你在大明宫待些时日，最晚除夕夜朕一定会让一切尘埃落定。承欢不知道这话后面藏着怎样的腥风血雨，只觉得自己似乎真的给轩辕凛惹了大麻烦。其实他很安于现状，就做个奴才，白日里伺候他衣食住行，晚上便做些私密事儿，或者单纯的相拥而眠，日子这样对他来说就已经很美好了。可轩辕凛的性格，被他放在心上的人总想给他最好的，对这一点他十分执拗，谁都无法改变。承欢抱着被子在床榻上滚了滚，有气无力的叹气。外间的垂幔忽地被掀开，承欢探头一瞧，竟然是陈荣。 你怎么来了？ 陈荣不耐烦地敲了敲手里的书籍。什么时辰了？龙床便是再好，你也得起来读书啊。承欢没心情，翻了个身不理他。陈荣气得跺了跺脚，骂承欢不识好歹。承欢也觉得他烦，而且这是大明宫，除了轩辕凛他最大，他不想读书，陈荣也拿他没办法。于是他朝陈荣做了个鬼脸，仍旧不肯起来。即便两人针锋相对一年有余，可陈荣还是没想到承欢能无赖至此，气得半晌没能说出话来，末了一甩袖走了。承欢气着了他，也没觉得多高兴，仍旧很烦躁又很无措。理智上情感上他都相信轩辕凛能处理好任何事情，但附着那么如临大敌，宫门外头还跪着那么些人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能轻易解决的。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也躺不下了，干脆爬起来想偷偷瞄一眼，最好是用什么法子把那些命妇们都赶走。然而一出了内殿，他就瞧见附着和陈荣在主殿外头的台阶上喝酒，看样子相谈甚欢。承欢偷偷摸摸过去，听见附着在说轩辕镜，陈荣听得很认真，就差拿着毛笔记下来了。承欢这时候才想起来，他仿佛是喜欢贤王的，但贤王不喜欢他。他挠了挠头，心想附着知道那么多轩辕镜的事儿，是不是也知道轩辕凛的？他这么一想就按捺不住了，抬脚走了过去。 傅将军，你也说说皇上小时候的事吧。 陈荣一听就恼了，你们整日待在一起有什么不能直接问啊？傅将军别理他，继续说殿下，他文氏拔了头筹之后呢？承欢一扯傅卓的袖子， 你们不是一起长大的吗？他什么你不知道？快和我说说皇上。 两人你争我抢，莫名其妙的就演变成了斗酒，不多时就一左一右醉倒了。傅卓提着酒坛子灌了一口，脸上没了以往的嬉笑放荡，视线冷凝锋利，落在承欢纤细白皙的脖颈上，许久都没离开。如果这时候杀了承欢，朝中一切混乱都会结束。他慢慢伸手，指尖离着那脖颈越来越近，在碰到的瞬间他身体一颤，猛地收回了手。真是难办啊。他叹了口气，仰头将一坛子酒都灌了进去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一弯腰将承欢扛在了肩膀上，随后送进了内室。 陈荣没着黛玉，只盖着附着的斗篷在椅子上窝着。一觉醒来全身酸痛，他揉着脖子站起来，眯起眼睛打量周围，愕然发现早就过了宫门下药的时辰，他却还在宫里。他打量了四周一眼，附着不见人影，承欢也不在，只有几个工人在侍弄熏笼，看见他醒了连忙弯腰行礼：“ 陈大人您醒了，皇上让您在偏殿住下。” 提起偏殿，陈荣身上一颤，心里万般不甘愿。他对着大明宫的偏殿已然有了阴影，可不去总不能继续窝在椅子上，他只得抬脚往外走。一出门却瞧见轩辕凛就站在外头，陈荣连忙行礼，却不敢再上前。轩辕凛没理他，倒是宽大的斗篷动了动，不多时承欢的头就从里头探出来，盯着他看了一眼，又缩了回去。陈荣面露古怪，这两人大晚上的站在外头做什么？衣服也不好好穿，非要两个人裹一件斗篷。他搓了搓胳膊，觉得很看不过眼，却又莫名羡慕，要是轩辕镜也肯这样对他。然而轩辕镜现在连见他都不肯见他，自从知道自己存了那样的心思之后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去贤王府，便只有一个结果，贤王不在。陈荣知晓他这是在故意避着自己，他心里万般苦楚说不出来，只能生受着，眼下也就更看不了这一幕了，颇有些狼狈地快走了两步。承欢戳了戳轩辕凛的胸膛：“ 他气跑了。” 轩辕凛抓着他乱动的手指，颇有些无奈，正与他清清白白。承欢就喜欢听他说这些和别人撇清关系的话，闻言便往他身上爬。轩辕凛怕他四肢无力摔下去，只得拖着他的大腿，配合的让他盘在自己腰上。 那我们清白不清白啊？ 爬了朕的龙床，你还想要清白？承欢趴在他肩膀上笑起来，他虽然醒着，但酒劲儿还没有消下去，脑袋似乎晕乎乎的，但他喜欢极了这种周身被轩辕凛气息包裹的感觉，甚至觉得这感觉比酒还醉人。朕虽让附着守着你，但你要离他远些。承欢有点茫然，轩辕凛拍拍他屁股：“那女人坏毛病多的是，又爱喝酒又爱打架，会教坏你。”承欢心想，我和附着不熟的时候也喝酒打架，只不过那时候他虽然也爬了龙床，但面上还是纯粹的工人，要伺候轩辕凛并不太敢喝酒，只偶尔喝一次，像这种酩酊大醉的情况还是头一回。他也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喝酒打架这种事儿，在轩辕凛眼里都是不好的。他心虚地闭了嘴，决定以后都不提这茬，如果有一天忍不住露馅了，他就说是附着教的。毕竟是寒冬，即便两人穿得厚又紧紧地抱着，可承欢还是觉得有些冷。 还不能进去吗？ 轩辕凛摸了摸他的指尖，又有些无奈。他知道承欢受不住寒，本想让他在里头老老实实地待着，可他非要跟着自己出来，眼下才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就待不住了。那你先进去歇着。承欢摇头：“ 不，我要在这里。” 陈荣还在偏殿，万一他忽然移情别恋，瞧上了轩辕凛，要来勾搭他怎么办？他必须得防患于未然。轩辕凛不知道承欢自己脑补了一出大戏，只好由着他。今日的夜空格外寂静，天空极少有星辰。轩辕凛一眨不眨地盯着夜空，一道烟花猝然升空，疏忽即逝。轩辕凛眼神一闪，带着承欢转身进了主殿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